起幸福，怎么可能就此打住？为何上天要我孤独？好孤独，谁清楚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。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很受伤，很受伤，很受伤。

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

巨浪上烟雨梦。啊，寄相思风雨中。 啊，寄痴心风雨中。 抱怨去，把春风云外追，终怨女梦恨满胸。愁红尘多作弄，难解百般愁，心知爱意浓。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。 奔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。 夜漫漫路上珍重。寒夜里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，别后路上珍重。 潮流酷儿，乐享生活，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。什么？它能让一切都成为音箱？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在玩转高科技的三 C 潮流生活馆中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款随身震动音箱，它的亮点是能将你身边的桌子、椅子、吉他、鞋盒、浴室的玻璃，甚至是矿泉水瓶、废纸篓等等都变成音箱。哇哦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？原来这款叫 Mastiger 的音乐随心贴主要是运用了革新的震动原理，从而带来令人惊叹的音质效果。它随身附带的 PU 贴可以永久性的反复使用，能随意粘贴在任何可以震动的物体上，让这些物体变成一个超级音箱。这个原理听起来倒有点像医生的听诊器，而它的音质和音量则是取决于不同的物体，比如物体越大，震动就会越大，音量自然也就越大。另外，只要两节7号电池就能连续使用10小时。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

过高山，拥抱每一彩虹。你曾说过，等春风吹来路。 挤压扭曲的脸，他们撑过颜色比天黑，互相负责的纠结，爱情像沉醉，勇气剩一些，无法呼吸的瞬间，开始吧，过敏般的起跑线，是全像电影剪辑这从前，心跳全在不同天上飞。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终点的距离，下一站有没有更期待的结局？眼闭上眼，看不看得见过去，看不看

心一击中下的可惜，重复后悔的也许。想牵着你的双手，再说一次，我 是一年，忘得忘了去年生日。